我也是，原来以为是整个周末都会是布道的题目，后来我发现可能不是如此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需要改一下这个题目。那我自己在准备约伯记的时候呢，神感动我讲约伯记，那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一次是，我心中有一个不太愿意的感受，不太愿意讲约伯记，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很倒霉的书。会不会我讲这个呢也得自己学这个呢？这约伯记呢是圣经里面非常，我觉得道理上不是难懂的一本书，可是在感情上是一本不太容易能接受的一本书。这本书呢我稍微介绍一下，是整本圣经最古老的一本书，它的写作时间甚至在创世纪之前。那它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呢，约伯这个人不是犹太人，约伯的这个人呢，他很可能这边说乌斯地，他很可能在今天的沙地阿拉伯的南边，阿拉伯半岛的南边，不是犹太人，可是他认识神。那他这个约伯记最后一章告诉我们，他的最后呢，他又活了再活了140岁，所以他的年纪呢，可能是跟亚伯拉罕同年纪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从他这个人的身上一些故事，我们来开始今天早上来思想一个我们平常不太愿意想的问题，就是神会让我们碰到苦难，经历苦难，然后在苦难中来教导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，来知道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许多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是劳苦愁烦，每天的工作，每天的生活的压力，主，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所信的信仰，他跟人家别人布道的时候我们说平安喜乐，可自己常常也没有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开始认识这一位圣经上的上帝，在约伯记里面的上帝，甚至是我们平常逃避不太愿意这样认识的上帝。主，今天你赐下智慧来帮助我们认识你，也认识自己，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有你的怜悯，有你的安慰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约伯记呢，实在是一个，它在圣经的中间，那它跟其他的四本书合称为智慧书。其他四本书呢，包含了诗篇，包含了箴言，包含了传道书跟雅歌，这是五本古希伯来最重要的智慧。智慧书的第一卷书就是这个问题：为什么好人会碰到苦难？为什么好人会碰到苦难？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也聚会、祷告、侍奉、奉献，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有苦难？对对对，我们都知道圣经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可是我们总觉得在这，你读完这第一章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很突兀的感受？就是上帝在干嘛？What is God doing? 第一节的对约伯的这个描述说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如果这个人在你们教会里面，他应该是很受尊敬的一个人，完全的正直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比我还厉害，好厉害。他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驴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人，相当有钱，相当有钱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可能所谓的高收入还是比不上他。他的儿子呢，过着相当快乐的富二代的生活，天天开 party， 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。宴席完了以后呢，约伯又怕他儿子在开 party 的时候犯罪，就献上燔祭，常常替他儿子献祭， 这样的一个好人好基督徒爱主的家庭，你看到剩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奇怪的一本书。我前一阵子在到 Ohio 的一个朋友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，听到他们那边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他们教会也是一个姐妹，华人教会一个姐妹，两个孩子，大孩子，大的女儿大概8岁9岁，还生一个，还一个小的儿子，小的妹妹，小的也是两个女儿。那一天呢，报纸上也有登了这整个事件。那一天他们就在爷爷奶奶来了，来帮忙看这个孩子。那我们都很熟悉，这是我们北美华人常有的，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可能父母会来帮忙。那他们就在公园里散步，散步散步的时候呢，就爷爷奶奶就让姐姐推这个手推车，小孩子这个推车，结果没想到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个湖，有一个斜坡，那姐姐在推的时候不小心这个车就滑下去了。往下滑的时候呢，爷爷奶奶也不会游泳，这车一下子翻到湖里面去，他们不知道说这个湖还挺深的，还不是个浅浅的池塘，还挺深的一个湖。这爷爷奶奶又不会讲英文，在旁边，在湖旁边喊啊叫啊，别人来帮忙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喊什么。然后真的搞清楚警察消防队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个钟头之后，把妹妹拉上来的时候已经过世了。基督徒家庭，信神的，我们的问题很容易就是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，而不保守看顾属于他的人。约伯记就给我们看到，有好像天上打开一个窗帘让你看到天上的那一幕。你再仔细来看约伯记下面这几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谁开始，我问你，谁开始的这个对话，是撒旦先讲话还是耶和华先讲话？是耶和华先讲话。问你从哪里来，撒旦回说，我在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谁先点名约伯的？是撒旦想要害约伯然后点名约伯？不是，是耶和华点名约伯，你上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 Yeah, of course, 看到，大家都认识他，有钱人。上帝对他这么称赞，他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没有原因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在四面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试试看，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你知道撒旦在说什么吗？约伯是来跟你做生意的，世界上没有真爱，约伯不是真正爱上帝的人，他是来做生意的。做什么生意？他做什么生意？乖乖做好宝宝，爸爸给你糖吃。乖乖做好基督徒，上帝大大赐福你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来做生意的，我相信我们多少有一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某种程度是一种交易，我们在做交易，就是我信神，我受洗，我还参加一点侍奉，那神呢保守看顾我，我的孩子呢上名牌大学，一路健康，将来嫁个好老公，娶个好太太，生一群可爱的好宝宝，找份好工作，感谢颂赞坐在天上的主。这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计划，这是我们人生常常会有的筹算。听说这位神很灵，在美国菩萨不灵，耶稣很灵，来试试看。我们很有可能跟约伯一样是来交易的，主我给你顺服， 你呢照顾我的生意，很公平吧？我们在跟神做交易。撒旦说约伯也是这种人，他你试试看就好了，你试他一下，伸手撤去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你看他会不会爱你。耶和华当然很有信心，他说你去，反正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那再来，你就是刚才你所读的，他的孩子们，他的家产在一刹那之间消失了，剩下了一个约伯孤单一人，还有他妻子在他身边，但他孤单一人。在二十节，约伯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这是人最难过的时候的表现，在中特别中东地区，然后伏在地上下拜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考试考过了，第一堂测验考过了。那但是呢，神还没有完。其实如果你熟悉约伯记以后呢，然后撒旦让他第二章让他生病，生了一身的怪病，财产没了可能还能赞美神，你一身怪病，医生也治不好的病，医生跟你说我们没药了的怪病，他就离开你了。上帝就再给他考这个。那你如果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连他的妻子这个时候对他说，你仍然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他的原文很有意思，他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颂赞神死了吧。这是原文，你再去颂赞你的神死掉算了。他妻子这个时候，我不是很责怪他，因为一个母亲刚刚失去了十个孩子，他的心情很难过。约伯记里面没有责备他的妻子任何一句话，只是约伯跟他说，你第十节，你说话像愚昧的妇人一样，愚顽的妇人一样，你怎么讲话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呢？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那约伯记后来就知道，他的三个朋友就来看他，这三个朋友也还算够义气。这三个朋友呢，这第二章最后跟他说，第十三节，第二章十三节，他们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像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，陪他哭了七天，陪他忧伤了七天，所以也算够朋友了。但是呢，他的朋友开始解释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。我想我们都有一点理由的。当你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基督徒敬畏神的人碰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理由，有时候不敢讲，但是可能会有。那他们的这三个朋友呢，剩下的约伯记大概三十几章，三十六七章里面，全部就是跟这三个朋友的对话。那我是花了六次讲到把这些讲完，但是呢，我只能先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这三个朋友只有一个神学观念，他们只有一个神学观念，就是你做好事就有好报，今天发生这些坏事情呢，是因为你犯罪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出门的时候车子轮胎爆胎没气了，可能是上个月没有十一奉献，就是你看小朋友生病是哪里得罪神，就是看他怎么会碰到这个灾难呢，考试为什么考不过呢，为什么博士论文写不出来呢，别看他其实犯罪。这个话可能很有说服力，因为谁没有罪呢？那整本约伯记在讨论这个，可是整个约伯记后来整体带出来的信念就是，上帝祝福人完全是出于恩典，他也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。这诗篇告诉我们，他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。为什么没有？等一下我会最后给你看约伯记十九章，因为我们有一位救赎主，其实给你看一下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复习这个。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节，这是神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真正原因。十九章二十五节，这是约伯后来的谈话， 非常美的一句话，他的整体的，他的整个的试炼里面所讲出的这句话来，19章25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我在26节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为什么神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对待基督徒呢？因为基督真正的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刑罚，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爆胎的那个人，他才是真正 having a bad day bad luck 的那个人。我们该受的刑罚降在他身上了。神如果真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全都灭亡了，我们全都灭亡了，绝对不是只有生小病的问题，生病的问题。神如果真按我们所有的过犯对待我们，而不把我们的过犯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都灭亡。所以这是不是约伯记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？所以我今天会有一点花点时间来思考，为什么要有苦难？苦难有意义吗？为什么上帝要让苦难临到约伯身上？苦难有什么意义？希腊哲学家呢，比较用哲学来讨论的时候，他们叫做 the problem of evil， 问题的麻烦，苦难问题的麻烦。他说他有这三个前设：第一，假如神是善良的，他是全善的，蛮有慈爱的上帝，他就不会让这么多的痛苦发生而不管，他就不会让世界上有这么多痛苦发生。如果他是全善的话，同意吗？ 嗯。 第二，如果神是全能的，他就有办法拦阻这个世上的痛苦发生。所以今天世上我们经历这么多痛苦，有两种可能，在希腊人哲学里面，神不是全善的，要不然神不是全能的，他帮不了你；要么这神呢是想害你，可能跟约伯记的神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约伯记的神，他到底在干嘛？可能神想害你，所以他不是好神；要不然呢，他是爱莫能助的上帝，这是希腊人的思考。他想帮你，他心中充满了慈爱，看着你的痛苦，可是他帮不了你，他帮不上忙。你跟他祷告，他也听到了，可是。I can't help you. I can only cry with you. 我只能陪你哭泣。这是希腊人认为的，所以这叫做 problem of evil. 世上有痛苦呢，证明了世界上没有真正全善或者全能的上帝，这是他们认为。所以呢，这样的神一定不存在。这种是一种诡辩法。那这有几个假设。第一个假设是我看不出痛苦是有任何意义的，痛苦完全没意义。痛苦是我们要尽我们一切所能而绕开的。所以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是想办法怎么样绕开我的痛苦，让我人生不经历痛苦。第二个他们的假设是，我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呢，就一定没有答案。我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呢，就一定没有答案。他有这个假设，所以他们可以说上帝不存在。我请问你，有没有可能你找不出答案，但是有答案？有吧，应该有可能。我以前中学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算数学题，最讨厌就是那种题叫做无解，或者是气死你无解，要么就最后答案等于一，或者答案是无限大。什么题目算了半天无解？无解我一开始一看就知道是无解，你算了半天才知道是无解，因为我本来就解不出来。但是，是不是你解不出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？可能不是。所以我知道，我觉得约伯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。但我们在看约伯记给我们答案之前，我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答案。比如说佛教给我们答案，痛苦有意义吗？痛苦有没有意义？佛教认为呢，痛苦的来源是轮回，是你前生造的孽而产生的，你前生作孽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我那时候还在路易斯安那州，那个 Katrina 飓风吹到 New Orleans，整个城市被淹水。那就西安，我记得那时候西安的 Larry King 请了两个人来访问他们。第一个呢是达赖喇嘛被请来了，第二个人呢是美国最大的教会的牧师 Joe Austin， 约尔牧师 Joe Austin 也被请来，两个牧师，两个人属灵领袖被请来了。啊，就问他，先问那个牧师 Joe Austin， 你不是说上帝是全爱的吗？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吗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？他就啊哼呀，反正我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是哼哈巴呀，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因为他没有答案，为什么神会让苦难发生在New Orleans？他没有答案，因为他讲得到你可能听过，就是 Your best life now， 上帝要把你最好的人生现在给你。他的讲到只有一个问题，圣经里面谈的是 Your best life later。但是他说的 Your best life now， 你最好的人生是现在。而且他没答案，碰到人生的痛苦的时候他没答案，他就哼哼哈。哎，达赖喇嘛反而很清楚，我听达赖喇嘛，他说这些人会受苦，就是前辈子上辈子造的孽，自作自受。哎，他答案很清楚，他有答案，佛教有答案的，就是你为什么今天会碰到这个痛苦呢？你自己前辈子造的孽，怪谁呢？怪自己。你嫁这个人上辈子造了孽，你生这个儿子呢报应，整天不听话。我常常就说我当牧师呢，别人不听我讲道，讲道的时候不专心，一定是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不好好听老师讲课，报应。可是佛教的报应观，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逃脱的，你就只有认，它是一个认命观，你就只有认，你能怪谁呢？你只能尽量再做点好事，来希望你下辈子别碰到这种灾难，来抵消一些这种灾难。那他还是佛教，还是做生意，还是交易，我用我的善行来换下辈子的好生活，还是交易。另外一个呢是所谓宿命论，或者是所谓的命运，或者是希腊人用斯多亚派来表达 Stoic。 约伯记的朋友呢也有讲出这句话，你如果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第五章里面，约伯在第五他的三个朋友里面的第一个朋友在第五章第七节，他就讲出这句话。 这本书的智慧讨论相当有意思，他把他朋友提出了一个可能性，在第五章第七节，人生，你们看到这节，我们一起念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尘。如果在后院点火烤火之类的，木材自然会有火星飞尘，那你被烧到一下呢，那是自然的，在种种的几率里面呢就刚好碰到你了，所以呢你的命不好怪谁呢？就是命不好而已，苦命，中国就用苦命来表达。约伯呢就是苦命人，那碰到这种事情呢他也没什么好怨叹的，他就是苦命。台湾有一首歌，台湾以前有一个歌星叫阿吉仔，他唱一首歌就是我比别人还认真，我比别人还努力，可是为什么会这么苦命。我就不用台语唱了，对。我为什么会这么苦命？就是只有中国人只有碰到问题的时候大概就往这两个方面来思考，我碰到困难的时候要么是前辈子造的孽，要么是我苦命，我没有办法逃脱。约伯的朋友呢又提出了第三个可能，叫做基督教式的道德主义。道德主义是一个也是很强烈的，其实跟宿命论，其实跟那个轮回的观念有一点接近，只是他今生做事情今生报，就是你做好事呢就有好报。约伯呢你一定是犯的罪，在四章，你如果看一下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，四章第十二节到十九节，他的这个朋友开始讲话很 你无法跟他辩论。约伯为什么后来这么生气呐喊？你如果看约伯记，他为什么会呐喊，你就知道他朋友讲这句话。第四章第十二节到十九节开始，他说：“我暗暗得了默示。”他的朋友说：“我得到启示。”你不知道，约伯，我耳朵也听见细微的声音，我听见可能神跟我说话。我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他说看到异象，在世人都在沉睡的时候，有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的直立。他说圣灵在我面前经过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。这说他的启示，他说他得到默示是这样子。约伯，你为什么会有苦难呢？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？你怎么样跟他反驳这句话？对，请问你们教会哪一位比神公义的？举手一下。不敢举手了。比神圣洁的，你今天会有灾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跟神比起来，你太差了。你继续看他下面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第十六、十八节，神不信靠他的臣仆，并且指着他的使者为愚昧，就是天使，他都认为是愚昧的。对，天使跟神比起来也是比不上的。那何况住在土房、根基在尘土里、被蠹虫，蠹虫就是所谓书虫所毁坏的人呢？人怎么可能跟神比呢？早晚之间就被毁灭，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？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。约伯，你为什么会碰到痛苦呢？你很坏，你有很多的罪孽，神要惩罚你，你手上有罪孽。十一章十四节，他朋友其实你如果仔细看，他 这三个朋友有三轮的车轮战，三个朋友一人讲一圈，哇，三轮的车轮战，然后中间就夹着约伯的反驳跟抗议。我没有犯罪，我真的没有犯罪。很郁闷，朋友本来是来安慰你的，结果七天之后开始责骂你，告诉你为什么犯罪。他很郁闷，他反驳。十一章第十四节，他的朋友再跟他说：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。我们虽然不知道你到底犯什么罪，但约伯告诉你，远远除掉罪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其实人也是都会的。你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开始认罪，然后把该认罪通通认完的时候，结果苦难还没离开你，你还在苦难之中。他朋友说：“约伯，你就认罪吧。”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么简单的。这你再看得到22章第5节。这几句话其实如果你断章取义抽出来都是可以成为名言的，但是你仔细再看这22章第5节，他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越来越凶。他们这三个人 越骂越凶。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他们好像看到一样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也就是你为什么会有钱呢？约伯，我们早就知道了，都是抢来偷来的。你做生意都是黑心的，你开的店都是黑店，哦，骂的真的什么都骂出来了。第七节，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图，尊贵人就在住在其中，你却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。他们的评论跟耶和华对约伯的评论差很多。耶和华说他约伯完全正直公义，可是他朋友说你有很多的罪孽。那如果你再往下看22章21节到21节，他的朋友这么说，这几句话很有传福音的时候很有用，特别是21节，你有看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我们传福音都会用这句话，对吧？类似的话差不多就是这句话。那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大概就是讲这句话。可是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是约伯讲的吗？还是他朋友讲的？我们信的福音可能有问题，我们传的福音可能也有问题，可能不是圣经的福音。 是所谓的基督教道德主义。我们不是在传福音，而是传道德。你做好事就有好报，这是可能我们最大的问题。我们把上帝当成可以加盟在我们本公司的最好员工，对吧？我有人生有伟大的计划，伟大的目标。听说上帝耶稣这个人很灵，要是他能加盟我们公司，给他一个 CEO 好了，他可以带领我的人生，多好！从此以后，荣华富贵、健康平安、长寿，通通归在我身上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对吗？是圣经的话哦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，约伯啊，你有这么多苦难，是因为你不认识神。很难过，如果你真的碰到痛苦的时候，有人这么跟你讲，很难过的一件事。福气没有临到你，就是因为你不认识神。二十二节说，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言语存在心里。刚才我们唱过，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，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约伯，你就是没好好把神的话存在心里。二十三节，你若归向全能者，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，就必得建立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二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。哎，他们讲的话其实真的是，如果你把它断章取义引用出来，真的是一些名言。你不要爱贪爱钱财了，约伯。二十五节说，全能者就被成为你的珍宝，作为你的宝银，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。甚至他罗马书也讲过这句话哦，我们不但是以神和好，五章第十节，更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在这边就讲，可是问题就是约伯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以神为乐，他以神为乐还碰到这些苦难。这是约伯记给我们最大最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你到底在做什么。这是约伯最难的一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觉得，所以我们开始看一下答案。刚才我们看了佛教，看了宿命论的答案，甚至也看了基督教的道德主义的答案，都是让人觉得没有真正回答到我的问题。我碰到苦难，真的是前辈子做的孽吗？真的是我命不好吗？真的是我哪里不认识神了吗？还是有别的原因？约伯记至少给我们一些，圣经里面至少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原因。那在约伯记三十八章、三十七章、三十八章开始有给了一些原因，但是呢，这原因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三十八章的时候开始，耶和华开始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了。约伯要答案，耶和华给他，可是给他的答案呢，不是他要的答案。那从三十八章我没办法详细的给你看了。三十八章开始，神问了更多的问题，谈到大地，谈到星辰，到三十一节谈到天上的星象万象，到三十九章开始。谈到各种的野兽，上帝照顾了这世界上所有的。他这边谈到山羊、野牛、鸵鸟，也就是他甚至可以换一个问题：秋天的叶子落下来是你控制的吗？秋天的天气变冷是你控制的吗？你到底掌握了什么？人啊，你到底掌握了什么？上帝继续问他这一大堆问题。甚至把一些大怪兽的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恐龙，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像恐龙啊，什么鳄鱼啊，什么河马啊，这些 大怪兽都提得出来。到最后，到四十二章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”也就是，当你真正把你放回你原有的该有的位置，你再思考一下，如果地球少了你一个人，会不会停下来？这宇宙真的是在我们掌管之内的吗？如果不是，如果是耶和华在掌管的，你就没有办法透彻他到底在做什么。这是约伯记至少带出的第一个答案，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耶和华在做什么。约伯记呢，不是约伯写的， 那后面你会看到最后42章，看到他的上帝加倍的祝福他，所有的财产都加倍，但是孩子呢还是10个孩子，因为他在天上还有10个孩子，所以他基本上孩子也是加倍的。那可是约伯呢，约伯本人一直不知道到底那天上帝跟撒旦做了什么谈话。我们知道，约伯不知道，约伯到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只能敬畏耶和华，然后回到信靠他，相信主有带领，相信主有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我不知道，第三节说谁用42章第3节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。你想一想，其实你想一想，如果约伯跟上帝要答案，上帝真给他答案，约伯说到底为什么，上帝说其实约伯告诉你，那天在天上我就提了你的名字一下，特别高兴提了你的名字一下，结果撒旦就想害你，我就想说试试看，不好意思啊，对。请问如果上帝真的告诉你答案，你满意吗？哇，你把我当什么，当一颗棋来下？但如果真是呢，上帝，你想一想，天上的使者在正在观看约伯和撒旦的对抗，其实的确是上帝把约伯从万人中抽了出来，来证明一件事情，耶和华是值得爱值得敬畏，他不是拿来可以交易的。他约伯打赢了，约伯是他打了一场胜仗，是众天使不能替他打，而且他打赢了，所以上帝没有告诉他他被选出来打仗，可是那天天上的喜乐是大的。约伯不知道答案，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上帝也不给我们答案，常常不给我们答案，让我们在里面经历他，让我们在里面认识他。圣经给我们第一个答案是可能没有答案，上帝有他的旨意，但是其他可能还有一些答案不在约伯经里面，可能还有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可能跟约伯稍微也有点像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故事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门徒第二节门徒就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的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你看他看门徒问的答案题目是不是一样，是不是前辈子造的孽，或是他自己造的孽，对不对？人类只有这两种答案选择，来前生的或者是今生的，都是道德主义，做好事就有好报，这人生来瞎眼一定是 谁犯的罪。可是耶稣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他要显他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被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，见证耶稣真的是神派来的。他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是见证神的作为。耶稣后来第九章最后面，他拜耶稣，第38节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。”他跪下来拜耶稣。他的人间，他的人生从小到大为什么生来瞎眼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耶稣知道。他就是这一天，耶稣要来找他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敬拜神，见证神的荣耀。这是他一生的目的。他要是生来没瞎眼，他也不在约翰福音里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？所以上帝常常安排的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他要是生来没瞎眼，约翰福音就没这四号人物。但就是因为他生来瞎眼，上帝把他放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永恒。你将来天上会碰到这个人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将来天上天堂碰到这个人，生来瞎眼的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可是他绝对不会因为他生来瞎眼感到难过，在天上的时候反而更大的喜乐，因为神就用他， 他就有一个目的是来荣耀神的。这是圣经给我们其他的答案，是人间人想的没有的答案的。第三个，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答案是，你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要说是神不能保护，无力帮助，爱莫能助，魔鬼太强啊！你要记得，若不是神允许，魔鬼不能动约伯。所以你下次碰到灾难的时候，不要立刻觉得是不是我出门前没祷告，那天漏掉，上帝就那天就没注意到你，就不好意思让你出车祸。你要看到上帝的掌管和主权，若不是神允许，撒旦不能动约伯，连动都不能动。另外一个可能上帝允许苦难临到原因，在23章第10节，在约伯记的23章第10节说到，然而我就念给你们听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以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我无法太多的解释，但是约伯至少了解一件事情，叫做试炼。他在碰到一切的苦难之中的时候，他开始知道这是一个考验，这是人生，上帝对他人生的考验。最后一个可能，就是在苦难中认识了这一位救赎主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刚才我们看那段19章25节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因为在你苦难的时候，你开始有真正的可能来认识基督的受苦。罗马书8章17节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腓立比书3章第10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哥罗西书1章24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因为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在我们的痛苦中，我们可以更真正感受耶稣的亲近。也就是人间所有的痛苦，到最后是跟十字架上的痛苦是连上的，而且特别是圣徒的痛苦。如果你是属于主的，你的苦跟基督的苦到最后是连上的，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也就是真正在你人生最痛苦的时候，你要真正做的一件事情是转眼仰望那位为你受苦的耶稣基督。他承受了最大的苦，替你降到阴间。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是一点点，所以在你人生最苦的时候，如果能把你的眼睛回到福音书里面，想象那位为我们而死的耶稣，为我们受苦的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苦难真正开始有意义了。还有很多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认识上帝整个全部的智慧的安排。这是之所以约伯记是放在智慧书里面，上帝有他的旨意，他要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有几点应用。第一，还没有碰到痛苦之前，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碰到痛苦，要先读约伯记，让约伯记的信息深深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预防针，免得我们真正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理性上面完全没有解答。你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才来想约伯记，你现在就开始思想。你不要等到苦难的时候再来想，你现在就可以思想。第二，在你的弟兄姐妹碰到苦难的时候呢，不要成为他那三个朋友一样，拜托拜托，你去看望人家的时候，不要给他提供答案好不好？你就替他祷告，你就与他一同哀伤就好了，不要给人家答案，很讨厌，你来看就好了，不要告诉我犯了什么罪。不要成为约伯的朋友，不要太快的审判他人的罪。当别人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不要太快的猜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，我们不知道，而且神真的不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。第三，你如果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，我希 望约伯记鼓励你成为能够再次转向神，让基督的苦来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慰，来再来仰望那一位活着的救赎主，他活着。你需要花时间读经、独处、默想、与神亲近。我常常在困难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时候，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拿着圣经在公园里散步祷告，花很长的时间读圣经，花很长的时间祷告。你需要这样的时间。最后，我想在痛苦中的弟兄姐妹还可以学一件事情，就是学约伯，你可以哭的。基督教的上帝是可以让你哭的上帝。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叫你常常喜乐，就是要叫你常常喜乐，可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哭的。你不要老是拿那个常常喜乐来让自己不哭。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哭的，耶利米书九章一节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泪为泪的泉源，好让我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诗篇42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见朝见神呢？第三节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忍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诗篇第56篇第八节，大卫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都不记在你册上吗？到启示录21章第四节，在天上的时候，在天堂的时候，圣经这么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到那个时候，神会擦去我们的眼泪。所以圣经不见得要我们真正成为坚强的人，圣经要我们成为转回成小孩子的样子。你可以常常喜乐，也可以哭，可以哭的。你可以到神面前来哭，你可以到让诗篇的人、诗人陪你哭，可以哭的，在神面前可以哭。你可以让神来擦你的眼泪，你不用跟神装坚强。在天上的时候，人家都在给神擦眼泪，你说我没事，我没事 ，I'm fine， 主你不用擦我眼泪，我还行。这不是天堂，天堂是一个孩子被主擦干眼泪的地方，而不是故作坚强的地方。圣经的心理学是最健康的心理学，你可以哭泣，你可以喜乐。在神面前，我们有不懂的时候，你可以像约伯一样哭泣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来生的盼望，但我们今生是可以让诗篇陪我们哭。约伯的这句话后来真正的成约伯记真正的名言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后代的人记得约伯记最重要就是这句话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末了必站在地上，在亨德尔的那个哈利路亚颂，你们都知道那个他的那个弥赛亚神曲，在哈利路亚颂唱完，大家都知道哈利路亚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可是你很多人不知道，就那首歌唱完以后的下一首就是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， 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就是约伯记这首歌。这是历代圣徒在所有的苦难里面最重要的盼望，我们的救赎主活着的，上帝没有死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们把我们放在苦难之中，让我们经历苦难，至少像约伯说了，让他成为荆棘。苦难是一个很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我们不太愿意谈的一个题目，但圣经里面帮助我们，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一篇诗篇，这个约伯记里面，让我们认识苦难，甚至到最后你会发现，苦难帮助你认识神，真正的认识神，真正的敬畏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来行走在你的百姓当中，圣灵你来用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，主你亲自按手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心里面来医治我们。主，因为唯有你能医治我们，因为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。主，当我们在仰望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仰望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受的苦难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的心 得了医治，我们的眼泪可以被你来擦干。主，我们不知道，我孩子，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在经历多少的苦难，各种的痛苦，有的是来自家人的，有的是来自工作的，有的可能是父母的病痛，有的可能是孩子所带来的苦难，有的是健康的问题。但主，你知道，你自己来安慰你的百姓，你自己来按手在你的百姓身上，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，帮助我们转向你，在苦难中不是逃避，不是拒绝承认，而是真正的能够被你来医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